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很多身处职场的人特别愿意聊的一个话题。因为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嘛，就生活里面也说这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是呢，如果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拿捏是挺要命的，拿捏的好了，它可能就是一段特别好的红颜蓝颜的这种关系，如果拿捏的不好，往前再走一步可能就是恋人的关系，那一旦涉及到恋人呢，那就是可能对彼此要求就要高于同事，那如果达不到自己这个要求，难免两个人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有一些争吵，那也许呢就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所以呢，对于办公室恋情，有很多公司，尤其是一些大的这个私企，包括一些外资企业，是明令禁止的啊。如果你们要谈恋爱的话，有一个人必须离职。那这样的这个决定会不会很决绝，就是一个公司的规定，还是说你觉得这个办公室恋情呢本身它就是存在问题的，或者说你是不是支持办公室恋情，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没错，你没有听错，今天咱来聊的就是办公室恋情。这么浪漫的一个话题，我现在镜头应该也都看到了是吧，导播老师刚才已经切到了我们今天是我身边坐的这位嘉宾。你自己介绍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大圆。 就是一年一个月应该是20、27吧，来上18期，就主持人受得了吗？有没有问过主持人的感受？ 就是这个不需要过问。 你看你身体抱恙了，你都感冒了，然后这大鼻涕流的。 就是我多么希望见到你啊！ 对，其实这种情况就可以不用来了。就哪怕我们今天的其他的嘉宾啊，都虽然都争着抢着想上我们的节目啊，但是你就说我一直，你可以把你的话筒扶起来，话筒都不待见你了。今天呢，还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圆儿。那今天我们俩一起聊的就是办公室的这个恋情的问题。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话说，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也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传统的收听方式是在 FM982 和 AM927啊，这几种方式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大家对这个办公室恋情怎么看，我们也愿意听到你们的声音。大圆儿，办公室恋情这个事儿，首先我不问你怎么看。经历过吗？ 就是我是初入职场的时候是被追求过的啊，即便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对， 就是你被追求过，这是一个。一会儿你可以把这轱辘就是就不用讲了，就是讲你追别人的。那你有没有就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地方跨到另一个地方，尤其是从学校走到社会，又到了一个你特别钟爱的这么一个行业里面，就难免会有一些行业里面的一些偶像，或者说呢，在这方面就是业务能力很强的老师，就异性啊就会特别吸引那样的小姑娘。你有没有那种被哪个老师的业务能力帅到了，然后有一点点小情愫，特别不安的那种？ 这个还真的没有。 哎，你别装，你知道吗？你就告你先生说，今天的节目你不要听就行了，就说点真实的。 就是我说的就是真实的，因为我这个人呢，对颜值还是有一些要求的。虽然就是说这个男士啊，这个资深的这个职场男士他很有魅力，但是呢，我一方面对颜值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呢，对这个幽默的这个程度也是有要求的，所以就是事儿比较多，就没有那种小悸动啊。目前能满足我的一个要求的就是我老公。 哎，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心不会痛吗？ 就是 我听的心都会痛。 就是我发自内心的，就是颜值是我喜欢的那种，然后智商是我喜欢的，又很风趣，又很懂得生活，所以事儿比较多。就目前为止，十几年只有这样一个人来符合我的要求。 哎呀，天哪！我跟你说哈，这位嘉宾，如果你要这么聊的话，你那个话筒真的可以关掉了。就这样的，这不是真心话大冒险。所以真的就连那样的就是让一个少女就是怦然心动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没有吗？ 实际我记得我实习的第一家电视台是广州市电视台，我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非常非常有才华，而且在那个当年据说是这个特别年轻的一位新闻中心主任，所以是有一点小帅的，但是你知道我是个北方女孩，我属于这个高高壮壮的，他呢属于这个典型的南方人，说话是那个样子的，虽然头脑很思维非常敏捷，谈吐也不俗，但是他是一个光头，然后个子呢也没有我高，所以你知道就是这个是不可能，只能说哇，主任 很有才华， 很有才华 啊，倾慕才华，仅此而已 啊。对 啊，那么是形容的主任，我脑子为什么脑补的是光头强，光头，然后个子不高，还有点典型的我们这个广州那一带的这个男性的这个特征啊。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办公室恋情来说，我们有的时候怎么看待这个尺度挺重要的。就是有的恋情呢，它就是你情我愿。然后呢，我们两情相悦的时候，我们就公开这段恋情，或者不公开，但两个人已经确立的关系。还有一种恋情，其实就是一种彼此的心生情愫，要不然就是一种暗恋的这种关系。就是我就是喜欢一个人，我也不敢表白，或者是我不愿意表白。这些呢，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恋情里面。 是的。 那刚才问的是这个大圆啊，当然他。他完全是捂着良心说的这段话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完全不信这段，因为我就不信好吗？所以就是对你来说，你再从一个第三方的角度你来看这个事儿，你会怎么看？ 首先我不拒绝。 就是如果有人要追求你，你不就还是说你在你的办公室你不拒绝办公室恋情？ 我不拒绝办公室恋情对，我觉得这个首先能到一个地方工作，那么首先可能你们的价值观，还有你包括这个过往的这个教育背景，还有为人，一定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公司会选择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共性，所以在办公室内，在公司这个场域内互相吸引，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关键我们要看它的界限在哪儿啊，你的这个岗位是否是比如说这个涉密岗位是不允许在这个公司跟一些同事过密的这个过于亲密的去接触的，看还是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岗位是否允许。 所以就是如果是你的公司的话，你不介意这种办公室恋情，但是一定要看他的这个岗位。 是的。 如果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涉密的这个岗位，就是财务吗？还是什么？ 比如说财务啊，然后人力啊，这一类的岗位，但是就是看他负责的这个工作，大公司啊，看他负责的是哪块，但像我们这种小公司呢，就是不允许。 本来都够不专心的了，再谈点恋爱。所以现在你公司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你看到有这样的这个苗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干活的时候这种感觉很好，以你一个过来人，就是感情经历就是十几段二十段的这样的经历，你看哎这俩好像有点问题或者有点意思。 还真的没有。 是因为公司都是女孩子是吗？ 一方面是女孩子占大多数，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可能他们太相似了，太相似了，就是反倒是战友和哥们儿，是没有性别的，再去工作，所以倒看不出来他是 女生，然后他是男生，他们之间会有一种化学反应是感觉不到的。 嗯嗯，所以是因为公司像我们的这个像编辑小畅、 嗯、 还有小丹啊、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他们的名字。另外呢，如果说我印象里面能搜刮到的就是男同事，就是小龙、是吧？ 是的， 就是江湖人称小黑子。 对，还有一位孙健，就很胖乎，软萌型的。 软萌型的。 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环境，你觉得是更利于年轻人在一起成长，还是你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当年比如说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有一个特长生的男孩子打篮球打得特别好，大家都会去这个对这个男孩子好，然后都想这个男孩子注意到我，然后都会积极的表现自己，你觉得这两种情况哪个更健康对于公司来说？ 首先我觉得前者就可以了 啊， 前者就可以，不需要后者。 嗯， 就是因为你，首先我记得之前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叫做《职场友谊》，那一期最后总结的话就是，职场有的时候是不需要那么多友谊的，不需要那么多充沛的感情，因为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在跟你谈事情的时候，你在跟我谈感情，我在跟你谈感情的时候，你要跟我谈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会错位，尤其是年轻的初入职场的这些新人，不见得可以很好的把握好这个分寸，所以在工作的场域，我们只谈事情，只谈工作。感情呢就放到一边。 但是我们都说嘛，人非圣贤，就有的时候呢，这感情这东西就是所谓的缘分来了，你挡都挡不住。 是的，这个我认同。 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克制自己的这种情感，因为人本身就是感情动物，而我们又是一个就是身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家都很注重这个人情世故的，哎，漂亮，东西掉了，所以。我就是一直想有这么一个，就是我自己无解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去特别好的去控制这个分寸，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是的， 就是你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他给你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要求，说你这个高丽你帮我把这个事儿做了吧，你说我去拒绝他吗？我可能很难去拒绝。那这样一来二往呢，你可能和在这个感情里面纠葛的就是分的不是很清了。你让我去跟你谈感情不谈事儿，谈事儿不谈感情，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你觉得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对员工的一种要求，还是对一个公司或者职场当中管理者的一种要求？到底是考验谁的情商？ 我觉得是双方的。 嗯， 首先的话，如果说这个在公司内出现了这种这个办公室恋情，那就看分别的两位的这个岗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的这个岗位性质允不允许。那如果允许的话呢，公司比如说他的这个主管领导，他是不闻不问，还是说这个一对一的再去恳谈一下，表达一下这个首先祝福你们，然后也跟他明确一些公司的这个规定，预防针要提前打，就是不能说这个遇到了一些情况的时候，你在这个秋后算账，提前要给他打好预防针，我觉得这是作为主管领导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那我们其实在很多影视剧里面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忘了徐静蕾和她那男朋友演的电影是叫什么 啊，那个《杜拉拉升职记》 啊，对对对。他在这里面就是办公室恋情是被强调的非常明确的，就是你们如果存在这样的这个男女恋情的话，是不允许有一个人是不允许在公司的。包括我们之前看的《我的前半生》里面，他这个公司也是，就是你会发现大一点的，尤其是私企那个尤其是外企，对这件事情是非常介意的。你觉得这样的介意有理由吗？这样的制度 当然有理由。首先就是不管是杜拉拉，我忘记了杜拉拉他所处的这个行业是什么，应该是对客户很 好像是广告设计吧，也是 对，就是很相关的，他当时的那个岗位应该是 HR 还是 HRD 这个级别，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他是很关键节点的，而且不光是公司内部的一个关键节点，他同时也会掌握大量的客户的核心信息，那么这些核心信息的话可能会关乎他们所服务的或者合作的一些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呢，这样的一定是不允许的。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我的前半生》，它是咨询行业，那就更是，客户把他最核心的商业的，然后账务、 管理各个方面的几乎所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 bug 都呈现在他面前，那一定是要保密的。就是首先不允许办公室恋情，而且如果要是再宽泛一点，就是行业内部的，就是这个如果是竞争公司，这两家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 所以你觉得归根结底还是行业的属性？ 是的， 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那如果有的比如像一些文化这个公司啊，或者是一种创意型的艺术公司，他可能就不会特别介意这件事情，反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两情相悦，可能更能这个让荷尔蒙更加的这个分泌的更多，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灵感可能迸发的更多。 对，比如说像创意圈的话，我是认识很多这个做 4A 的这些广告人、创意人，他们倒是经常呢会在一起喝喝小酒啊，然后头脑风暴一下，虽然都身处不同的这个公司，会针对于现在的一些这个社会热点事件哈，一些企业的一些行为，大家头脑风暴一下啊，交流一下这种观点，但是也仅限于头脑风暴。谈恋爱的话就是还比较少见，就大家可能做一个职场人，从踏入职场的那一天开始，可能就已经给自己画了一个特别明确的界限了。我记得在就是我，因为我是80后啊，我踏入职场的时候，我记得我大学老师就讲过啊，就是这个职场，如果你做一个专业的这个职场人的话啊，你掌握不好这个分寸，所以尽量这个不要做这个办公室的恋情，不管是跟你的这个上司也好，跟你的同事也好，或者跟你的这个兄弟公司的这些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就是尽量不要谈太多的这个男女之情。 其实尤其是初入职场这些职场小白，因为你在一个打拼的阶段，然后又是一个初入社会的这么一个阶段，有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很难拿捏的。 是的， 包括你做事的这个尺度，你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和感情不混为一谈，这是很难的。就是一定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可能才会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不该做。所以呢，我倒是很认同说，如果你初入职场或者是刚到一个单位，不建议大家去谈这个办公室恋情。但是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职场有高招也是这样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服务型的节目，我们没有人说去明确的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杜绝。那如果说在公司有明确的这个制度要求之下，你们还是选择了在一起，那就是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的， 你们就是所谓的面包和爱情在这个阶段是不可以兼得的，你们会不会为此做牺牲？那这些可能都是要掂量清楚的。你知道我曾经听我的一位特别好的一位朋友，异性朋友，说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相识很多年，他呢是自己创这个创业型的公司，他是创始人，很优秀，在北京城呢也有一定的声望。当时呢他公司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叫大姐啊，因为他们年龄相仿，比我年长，我知道这个大姐在他身边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就对他是非常非常的爱慕，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接纳这份感情，就是在我们看来过分的铁石心肠吧，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到他的目光都在抚摸这位男性，就是怎么看的都是满眼的爱意，就是他也不避讳说我是一位女性，我可以放下我的那个矜持，我来去成全我自己的这份爱。但是呢这位男性就是迟迟我这位好朋友没有做出任何的这个表态。后来呢这个因为这位女性她是香港人，香港籍，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就说他要回到香港去，因为他当初选择在北京就是因为这份爱，但是他没想到10年他都没有打动这个人。后来等这位姐姐回到香港之后，我跟我这个朋友在聊，我说为什么他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秀，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想让这份感情长久，就不要跨越那个边界，就是一旦跨了那个边界，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图一时之欢啊，我们两个在一起了，但是你会慢慢的发现彼此的优点缺点，就是你喜欢一个人你看的满眼都是优点，但是如果选择让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必然会暴露他的缺点。因为他对自己不自信，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那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因为这样的问题发生争执，然后把这段感情就彻底毁掉了，连这个朋友都做不得了。 所以他就一直保持着这份克制，就是你在我的公司里做任何事情，我都会给你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平台，但是我不会跨越这一步，因为我更在乎的是这个情。我知道办公室恋情也好，或者说我跟任何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产生爱情，都可能会导致让这个问题很糟糕。 是的。 所以你知道吗，就即便是这样，他们两个没有发展成男女这个感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 这位女性这个姐姐也是经常难免会把这个情绪带到工作当中， 嗯， 就是她会看到比如有异性接触到更多的接触的过于亲密的时候， 嗯， 就会影响她的工作进度， 嗯， 她有时候就会使性子，女人嘛， 是的， 她就会使性子， 嗯， 就导致这个工作容易出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透过她身上的这个经历，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一个观点，就是办公室恋情它可能真的多少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嗯，我遇到过两件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都是我的身边的这个男性朋友， 嗯， 很有魅力， 嗯， 这个事业做得很好， 嗯， 然后外形保持得也非常好。 哎，你这没有把我的微信推给他们吗？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好的，好的，节目之下我们直接加一下。嗯，好的，你继续。 就他的这个， 哎，他们身高多少啊？ 比我老公要高一点。 哦，好的，好的，好的，你继续。 就是他的两个， 哎，他们有家室吗？ 好吧，就是已婚男性， 哦， 已婚男性，就是当然他们自己保持得很好， 嗯嗯， 然后但是我能感觉到，就凭一个女性的直觉，我知道他的这个女下属是非常仰慕他们的， 嗯， 很倾慕他们， 哦， 所以就是在我们同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场域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带着我的助手，他带着他的这个助手，我们一起谈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工作氛围是很正常的， 嗯， 但一旦是就是他的助理和我的助理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时候是乙方嘛， 嗯， 他们都是甲方，所以就能感觉到浓浓的醋意啊。比如说我们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可能我们就把助理屏蔽掉了，我们俩一对一去谈， 嗯， 我就能感觉到他的女助手浓浓的醋意就袭来了， 嗯，嗯， 啊，而且甚至会就有一点小挖坑的这种感觉， 嗯， 啊， 所以他这样的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工作， 对， 就是你们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嗯， 会让对方的这个体验非常不好。 是的，嗯， 所以我身边其实我仔细的这个脑回路了一下，我身边包括我去想一些大的企业的 leader， 嗯， 好像身边的助理都是男性， 嗯， 就是都是同性至少， 嗯， 就他们会很介意这件事情。他不是说自己要怎么样，因为他们很介意就是瓜田李下要避嫌， 嗯， 就是我去找一个小姑娘，她可能做事很周全，然后找一个相对端庄的大方一点的姑娘，你难免在一起男女授受不亲嘛，我们中国的老话没有一句是悖论。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如果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你要从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来说，你这些小的细节是一定要考虑到的， 嗯， 不然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不负责任。 是的， 对吧？ 嗯， 所以你的那两位这个大哥级的人物，就是在事业上做的也还可以，但是对你来说，你作为乙方，你已经感受到、接受到这种信号了，其实就是一种不好的客户体验。 对啊，嗯，而且其中一个甚至因为他这个女助手，我们险些出了一些这个特别大的这个 bug， 在合作上特别大的一些 bug， 哦， 啊，这个当然这个都属于人为的，再去给你挖坑， 嗯， 这属于职场上的一些这个谈不得 公道戏是吗？ 啊，对，谈不得的事情啊，哦，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说本身我不拒绝， 嗯， 但是呢，我也不支持， 嗯 啊。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办公室的恋情，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话题怎么看？刚才呢，我们看到在一直播里面啊，我们的这个招弟儿也已经加入到我们一直播的这个线上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招弟儿呢会告诉大家在职场当中怎么样拿捏这个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希望也可以帮助到大家。那大家如果对招弟儿的这个身份很好奇，也可以问一问啊。据说到现在加招弟儿的人很多，很多人都在问招弟儿，你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是男人还是女性？招弟儿到现在。我觉得这孩子可以委之大任呢，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沉得住气是吗？ 这气节可以啊，骨头挺硬的。主要是可能现在还没有人用过色诱这个，我就想到了曾经这个冯小刚那部电影叫什么？ 是《非诚勿扰》吗？ 不是，高级定制吧，还是什么？私人定制？ 这是甲方乙方？ 私人定制 啊， 就是。 这个范伟演的一个角色，他特别想去体验一把这个就是官场上的、这些某些官员的这种心态， 嗯， 就后来呢就各种这个去给他贿赂啊怎么样的，他都没有心动， 嗯， 人说哎你可以，你是可以做一个好领导的，然后范伟最后悠悠的来了一句，不是还有色诱的。其实呢这个也特别好的反映了，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官员啊，他在这些这个问题上其实并不是可以很好的克制自己的本性， 嗯， 那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这个职位和地位赋予你的不光是你的这个身上的光环，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嗯， 在我看来怎么样控制好自己的这种个人的情感，它也是责任担当的一部分。 是的， 对吧，你不可能，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老天爷不可能让你什么都那么的尽善尽美，就是他给了你一样不可能再给你另一样 啊。好吧，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啊， 就是我有这样的智慧，然后也有就是仔细 这样的身材， 就是特别耐看啊，嗯，大家你就天天听盯着我看，你看上一年你肯定不会再觉得我难看了，就是看习惯了，你知道就是他怎么可能再给我一副傲人的身材呢，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我想的很 快，还是很有傲人的地方的。 你不要再逼我减肥了好吗？我今天又铺垫了这么长，就是告诉你不要再逼我减肥了。其实我就说你要承受一些的东西可能要比别人承受的多， 嗯， 那我们其实把这个换成在职场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男女情感分寸的把握，也是我们把这种理智的东西一定要在一种程度上你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梳理，让这种情感就是遏制在萌芽状态，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的话， 是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我比较排斥的一种这个办公室恋情，就是年长的对年幼的， 嗯， 然后级别高的对级别低的， 我觉得那个叫不道义， 对，那个我觉得已经超出了办公室恋情的范围， 没错 啊，这属于职场潜规则，这个是我比较这个 diss 和恶心的， 没错，就这种感情都我们都不屑于在我们的节目里去讨论它。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特别美好的那种，就是两情相悦，彼此心生情愫啊，你浓我浓，就是我看你我怎么那么喜欢啊，你看我你也是为我做什么都甘心情愿啊，就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段纯洁的这种办公室爱情， 就是你认为它美好，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是小暧昧。 哦， 我是比较讨厌这种这个暧昧的。 哎，你说这样的暧昧和就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就是一段恋情，怎么来界定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种小暧昧的话，就是它见不得光。 嗯 啊，然后有的时候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利用这种暧昧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工作诉求的话，那会更让我比较鄙视。 嗯 啊，因为我曾经是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就是有人向你来示爱或者示好。 啊，就是我曾经我在初职场的时候，我的上级来表达了他对我的这种这个喜欢。 那我觉得他就叫潜规则呀。 就因为只是高一点点。啊，就不用高太多， 就是副科长是吧？ 对，所以就是年龄差距当时还不那么大。他没有这个，他只是通过行动来去表达对你的喜欢，所以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 嗯， 我直接问我说：“老师，你是不是喜欢我？” 啊， 然后人你不要误会怎么？后来我这么反问的话，他后面就没有了。我会发现这个女孩是不喜欢这种状况的。 啊， 我喜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就是不解你的风情。 对，就是我就是一个不解风情。 还这么火，调部门吧。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D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我们和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元一起来聊的是办公室恋情这个话题，特别美好的一个话题。但是今天因为这位嘉宾呢，就让我对这个话题呢其实的那种兴趣度还是打了一些折扣的，多多少少。好在我刚才广告时间看了一眼我们导播间的我们帅帅的导播老师，就是抚慰了很多我刚才不安的情绪，也许这个就是隐隐约约的一种办公室情愫吧。导播老师，你接收到我的信号了吗？ 哎，我的 不要掐了我的镜头。我其实想告诉你，把我的光调得好看点。 所以这就是办公室恋情的好处。 对 啊， 就是你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刻意的想要去通过这种感情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但是呢，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没有办法言说的这种小美好啊，你对他的一种这个小欢心，就可能换来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啊、哦，就是我要一会儿要仔细的看一看高丽的这个光到底有没有调好， 调黑了很多，是要黑我吗？ 啊、哦，是的，就是他受到了好大的这个暴击，不接受你的示好。 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办公室的恋情啊。刚才呢，这个也提到了招弟儿，我们也特别告诉大家，这个招弟儿呢，确确实实是风流倜傥，他一定会给大家指点很多迷津。那、如果大家添加招弟儿呢，可以跟大家和招弟儿聊一聊这个情感上面的问题，也可以请招弟儿呢帮大家来修改简历啊。没错，你现在没有听错，就是马上要来一段植入广告了。因为呢猎聘校园呢现在已经发布了关于项目经理还有产品运营实习生还有就是营销经理这些热门岗位的招聘信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15801552030。我总有一种预感，就这节目做上一年，招弟儿肯定比我火。这是一种特别不情愿的一种成就别人的一种心态。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是这个办公室恋情啊，一直聊的是相对来说负面的，好像我们两个都不太支持这种办公室恋情。但是如果我们放在一个客观的一种这个表达环境里，你觉得办公室恋情有没有它的好处？ 肯定有好处啊。 嗯 啊，比如说是如果同对方更为优秀或者 对方某些方面更优秀的话， 嗯， 然后你们又是在同一个赛道上， 嗯， 啊，等于互为这个老师嘛，啊，所以的话就是既互为老师，同样也是互为帮手， 嗯， 因为你在这个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嗯，那你就需要一个迅速补位的人 啊。 那如果说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的话，嗯，那他就是一个迅速补位的人， 就比翼双飞呗。 啊，对，你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这个谢谢再去值这个早直播的这个班儿， 嗯， 啊，如果这个就是有个办公室恋情的话，可能他跟那个小男生说一下，嗯，啊，我今天想这个昨天做图做得很晚，我今天想休息一下， 嗯， 可能两个人就倒一下班儿，嗯， 啊，万一是昨天晚上本身就是那男孩帮他做的，就是我， 啊，对，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嗯，啊，对， 但是就肯定会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替补，就是你在职场当中就有所依赖了， 是的， 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嗯，其实你的那个心理上的这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一线城市，现在都不能叫一线了，其实现在准一线是成都杭州这些城市，就是现在我们传统意义的像北京上海广深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单身的孩子在这样的地方打拼是非常辛苦的。那如果在你的工作单位有这么一段这个感情的话，他可能会支撑着你们彼此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好，有商有量的啊，然后呢大家在工作之余呢也可以是一种彼此的慰藉，我觉得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情， 或者是 好事情，啊， 是的，或者是同一个行业， 嗯， 同一个行业它可能是不同的这个部门， 嗯 啊，然后这个在信息在公司的这个允许的这个前提下， 嗯 啊，然后彼此之间的这个信息沟通也是很有助于他们的工作。 嗯，我曾经讲过一个节，就是一个故事，是美国的一家公司，它是一个创意型的公司，嗯，也是刚刚兴起的一家公司。它这个创始人在最开始创业公司的时候，他把五条要素写到公司的章程里面。 哪五条？ 我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嗯，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说要善待自己的家人，那你这个善待家人呢就是可以把你的父母或者甚至你的宠物带到工作这个环境里来办公， 嗯 啊，如果他们比如说身体不舒服或者怎么样需要你照顾的话，嗯，没有问题，你带到这儿来，其他同事也可以帮你， 嗯， 就是类似于这样，其实都是特别人性化的一些他的一些公司的章程， 嗯， 其中有一条就很明确，就是我们支持办公室恋情。他当时这个创始人他就说，为什么他支持办公室恋情？因为他自己是从这个华尔街，然后后来又转到这个纽约的其他的地方，嗯，就是一直在一些大的企业里面在不断的工作。他觉得在这些大企业工作，包括在高盛也工作过，就是那种高强压之下，人性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嗯， 就是我们本身的那个精神线其实是很脆弱的，有时候绷得太紧的话，它就容易崩盘。 嗯， 那他呢是希望，如果在一个办公环境里面有这么一个异性，甚至是只要是有一些情愫产生，嗯，他认为都是积极的东西，嗯，他可以彼此来疗伤， 嗯， 所以他特别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嗯，他用自己的精力来给了公司这么一个章程，嗯，结果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一个章程制定出去之后，让他的这个公司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招来了23000份的简历。 哇， 就是大家可能没有人是一开始就是办公室恋情，但是他看到了这些之后，他觉得他愿意到这样的一个公司，他觉得他心里面那些不良的东西或者积压的东西可以有所释放，所以选择了这家公司， 嗯， 后来呢这个公司一直发展得非常的好，势头很好， 嗯， 所以我在想这个可能就是办公室恋情特别积极的一面。 对，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经常能看到海底捞， 嗯， 海底捞的服务员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嗯， 除了他这个有效的管理还有培训，还有一方面我了解到就是海底捞的很多是夫妻， 嗯， 同在海底捞工作， 嗯， 然后甚至一家人都在海底捞来去工作。 对，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在，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它还是要和行业的属性有关联。 对， 因为海底捞本身就是服务行业。 是的， 那这个服务行业里面，如果我今天受了委屈了， 嗯 啊，我有的顾客就是刁难我了或者怎么样，我家里面的人他是理解我这份工作的， 嗯， 因为他也身处其中，或者他也可以去帮我化解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积极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个事情 放到一个大的环境里，就是就可以或者就不可以？ 这个要因人而异。就是我有的时候说我不拒绝，但是呢，就是我也不支持，因为有的时候他就说办公室恋情啊，他有好的一面，当然呢也会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人性带来很多问题，会考验一下我们，当然我看到的比较正面积极的，就是我身边有一对这个创业夫妻，他们俩已经这个携手并进十几年，将近20年了，但自己的这个公司做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妻子是我的闺蜜，她曾经跟我吐槽说，就特别后悔是跟老公一起这个创业，但是当他们在这个春节前后经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巨大的危机之后，她说还好，我的这个合伙人是我的老公，然后也因为他们共同携手，因为是夫妻关系，所以才共同克服了当时的这个事业上的一个特别大的危机，也因为他们共同克服了事业上的危机，他们的婚姻他们的感情跟以前不一样了，好像回到了当时最开始恋爱的那种阶段，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因人而异，第二个我还是觉得跟他们做的这个事情跟他们的感情基础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有点像居里夫人，两口子去发现了这个居里夫妇发现雷，就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个彼此的从否定啊到认可到最后达成一个默契，最后一起获得诺贝尔奖，包括像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去发现山西的古建筑。其实我在想，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你这个朋友，我觉得都是因为第一有一个感情基础，第二个就是他们在相对来独立的一个环境里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和办公室恋情放在一起的话，其实它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办公室恋情就是我们两个只是在工作环境当中产生的感情，而这个感情它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你就像我是比如我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你，然后我们本来是一个很良性的合作关系，就事论事就是一个同事，我不可能对你有过分的要求啊，你是我什么人非亲非故啊，我不会对你有要求，但一旦发展到这种情侣的关系的话，你就会对他一定有要求，达不到你这个要求或者是让你不够满意的话，就容易导致你们的这种工作关系也出现问题，就不能很客观的去做一些事情了。 特别认同。 对，所以就是也有很多观点就说这个办公室恋情其实是最容易夭折的，你认同这个吗？ 我太认同了，因为在那个场域当中，就是我有的时候说是男人在特别专注工作的时候，他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当彼时的时候他是呈现那种状态的时候，你当然会被他吸引，但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场域生活当中的一个场域的话，他可能是一个这个懒得洗脸懒得刷牙，然后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就是当年这个我们都说胡一梦，就李敖的这个前妻，女神嘛，大家公认的女神，但是李敖曾经分享过说，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推开门看到这个他的妻子，这个在坐在马桶上，这个便秘的时候那种反应，对，所以但是生活当中和职场当中他的这个曾经就不一样，你可能就会有梦碎的那一刻，就很容易夭折。 我觉得这也跟李敖先生过于的苛刻甚至刻薄也有关系。你有本事也不上厕所呀。其实有的时候他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把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给他层层的来剥离。 是的， 一个是大的行业，一个是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基础，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个人的性格，其实它都是可能会导致这个办公室恋情的很多的这个因素。那我们说在一个办公室恋情之下呢，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情感拿出来分享，但是有的人就会很介意。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就是这两个演员我觉得还是不要说名字吧，但是我就看，因为之前有一档综艺节目特别火，把这位男演员呢推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他后来也受到一位女导师的一个青睐，就是两个人在节目上面的互动特别的积极，特别的良性。但是后来呢，就是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就发现，这位男演员在微博上除了 po 自己的工作，然后还有 po 和这位女导师后来的一些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也是在工作当中的一些互动，从来没有谈过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孩子出生，包括他孩子现在，他都没有像正常的一个父亲那样 去说我的女儿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感谢我的太太怎么样，没有过。反而是这位他的妻子，同样是女演员，就是一直在微博上发自己生活的状态，他工作状态很少，一直是生活的状态，包括他怎么去这个心疼他的先生，工作当中这个那个的，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关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人都是社会动物， 对， 我可以云淡风轻，但是树欲静风不止，你怎么去要求别人去怎么看待这段感情，也许他们两个人有自己的夫妻相处之道，但是在别人看来这段感情是失衡的，就总觉得这个妻子付出的很多，或者妻子更爱这先生一些，而先生更不屑于这段感情一些，都是别人的一种揣测。办公室恋情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就是我很享受这个爱，但是呢我受不了你的这种态度，让别人以为我们怎么样，就是会有这样的情绪发生吗？ 当然会有啊，就是因为爱本身它的就是前期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多巴胺，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就是更多的是一种激情，两性之间的性方面的这种吸引，那么有了这种吸引的话，就双方它一定是索取的这种姿态，那如果说我在很享受，然后我甚至特别想晒，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在朋友圈去晒恩爱，尤其是一些小女生居多，就是晒自己的这个恩爱，或者晒自己现在很失落，就是我经常会劝阻，就是你不要晒了，这个就感觉你自己很不专业，很幼稚，把你的过多的这个情绪，因为你的这个朋友圈，除了你的这个亲朋好友之外，还有一些你的这些合作伙伴，那大家会有一种这个混淆。当然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男士，尤其是一些这个级别比较高，然后这个做得很好的这些这个男士，年龄也偏长一些，他们真的是不秀恩爱的，但不秀恩爱不代表他不爱对方，他有的时候会说我有很多竞争对手，我不希望这个去剖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我只出于这个公司 PR 的需要，我来晒一晒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各方面内容就可以了，关于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生活，我是一律会屏蔽掉的，但是相反，很多女性她会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跟我老公交流，我说为什么你从来不晒我？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你不晒我，不晒孩子？你怎么想的？我说是不是有一些小妖精啊？我就这么，我就是一个很不解风情的一个女人。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哎呀，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就是、 你继续 啊。他说这个，首先就是他会觉得，做一个男人，这样去晒的话，会显得自己很娘。 就是没有城府嘛，我觉得这个我是特别能理解他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朋友圈已经不单纯是朋友圈， 是的， 它是有的时候是一个社交圈，甚至现在呢被涂上了更多的色彩，有点像功利圈了，就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如果是你不带一些功利心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尤其你先生做一个投资人，就是他是需要把这些关系平衡好的，那他和我们这样的小女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这样的小女人，像我们这种胸有大志的这样的女性， 胸有大志是吗？ 这样的女性呢，我们其实也是自己的恋情呢，有或者没有的，都会说。 对，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圈就是晒猫晒你的花， 不然我还能晒什么？我又不能晒身材。其实我是能理解，就是有一些男性啊，他不把就是比如在办公室恋情当中，他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就是你说的，他不是说不爱或者怎么样，只是觉得他要更成熟的来面对这段感情，更理性一些。所以刚才我看到了，在一直播上有一位叫孙琪儿的这个朋友，他说别找同行，容易成为发泄的对象。然后呢，有个叫小鱼的，就是彼此发泄，两人就崩了。其实我觉得在同行成为彼此发泄的对象，这 是一件坏事吗？我觉得挺好， 因为就是大家工作一段时间都会以这个专家自居，就是我很懂，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和我老公的这个家庭规则就是，不要回家谈这个工作上的事情，所有工作上的喜怒哀乐都屏蔽在这个家门之外，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比较和谐，但一旦说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去谈工作上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做的一些事情他多多少少他懂一些，他会了解一些，然后我们就会彼此就会 diss 啊，真的会这样， 所以人家就说嘛，这个办公室恋情其实是很累人的，很累心的，有的时候就是堪比潜伏，就像在演谍战片一样，斗智斗勇的。 是的， 那现在呢，我特别想抛一个问题啊，要特别感谢要么狠要么忍这位朋友说高掌门好，谢谢啊，都 名字太狠了， 都追到这儿来了，谢谢，那我们。就是现在做一个假设，这是很累心的一段恋情，跟你和行业之外的你的办公室之外的人谈恋爱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很累心的时候想放弃，但是也许会因为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确实很好又不忍心放弃，那这个是我们很正常能理解的。那如果现在因为办公室恋情暴露了，或者说到了迫不得已，我们要么选工作要么选爱情的时候，袁伟，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你客观的回答，你摸就是手放在心口啊，就别跟第一个问题似的昧着良心，摸着良心说，你会怎么做？就是现在领导把你叫过来，袁伟，我听说你跟小龙啊，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咱公司明令禁止，这是不允许的。你现在做一个选择，要么你在这留着，要么你俩必须分手。或者你们两个留一个人，你做一个选择。 我会选择感情。 啊，真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这儿不留我，有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抢我。 哦，但是小龙不要你了，你可能真的就砸自己手上了。说，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特别能理解。 对，所以我就是我的异性缘很好，但是呢，就是。你能感觉到我身上男性化的东西会比较多，所以我老公说，哎，我要是不娶你是不是没有人敢要你了，我想想说好像是，哎， 你就是好兄弟一辈子所以你是会选择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就说我们如果工作我丢了可以再找嘛，但是感情这个东西你要让想找一个人他也喜欢你，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两情相悦真的非常难，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比较事儿的这种人，就是对各个方面要求比较高的，很难， 那 一旦找到了就不要轻易去放弃。 那如果说让你们两个现在不说分手，就是必须走一个，这个工作确实很好，岗位也很好，但是你为了成全你们这段感情必须要走一个人，你会走还是让他走？ 就从这个感性一点来说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当大姐那种，就是我成全他吧。 你走 啊？对，从感性一点，但是如果说我们理性的去分析一下，我们来看在这家公司谁的这个晋升空间会更大，然后这家公司对于这个人，对我们两个，谁更不可替代，那么从这个层面来去分析的话，来决定谁去留， 就是一定要面临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所谓抉择的时候，还是要更理性的去做一些分析。 是的， 就是谁离开可能会对我们这个感情更好一些， 对 我们未来的发展更好一些。 而且要讲一个前提，就是这种是纯理性的、纯粹利益的这种评估，跟我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是没有关系的。不要说因为这个我是男的我就得让着你，这个就是。这个不是这样去论的，一定要特别理性的去评估，如果他在这个公司的这个位置更好，然后这个更不可替代，那么走的人一定是更可被替代的人， 所以刚才我们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看到在一直播有一位朋友说，如果换作是我，我会走，我是一位男孩，他可能会觉得对于女孩来说找工作 并不是那么容易，他作为男孩子更有这些底气。就像我原来前一段时间看过的一篇文章，有一个男孩，他原来是一家银行的一个软件工程师，后来他离职之后去到了云南的一个小镇子里面做了一个面包师，开了一家面包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辞职了两年的时间，都是在云贵这一带地方就是各种游走，别人不知道，以为他都是什么人类学家。但是后来也有人说就游手好闲，大家就说你就一点不担心吗？你的积蓄花完了怎么办？他说我既然做这件事情，就是我有足够的底气。 是的， 我即便想回去工作了，我也能找到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爱情上面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底气的，就不管是不是办公室的恋情，就是我如果离开了，因为这段感情我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我工作岗位，我也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岗位。如果说不得已我要离开这段感情，那就只能说明这段感情还不足以让你觉得可以把全力以赴去对他。 对， 那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在等着你。 对，而且好的这个感情的话一定是成就彼此。我们说这个爱情和面包，实际面包和爱情都是可以同时兼具的。关键还取决你个人到底是谁。 对 啊，你自己的这个把控能力。 没错，其实就是审视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面有没有变成更好的自己。如果你让自己变得更好了，不管是从业务上啊，还是你的这个性格呀、情绪啊各方面，你觉得是比过去你自己要完美很多，进步很多，那这就是一段良性的感情。 是的， 不管它是在办公室之内还是办公之外，它都是一段值得你去珍惜的感情。反之，那你可能就要审视一下这段感情了。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旦有一些就是小女生啊，我身边有很多小女生，就是她会发在朋友圈有一些情感上的这种发泄的时候，我就会劝她，我说这个男孩给你的这个感觉，给你带来的这个能量是负的，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你说，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嘴很毒，就是很八卦，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整个人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感情变得更加积极，然后反倒是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会反而会让人觉得他很不职业。这个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经历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阳光积极的这个感情，包括婚姻生活，我知道正向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能判断他的这个影响就不是让自己变好了，是让自己变累了。那所以这样的感情，我觉得我至少对我来说，我是不管是办公室恋情还是什么，就是我是排斥的，是拒绝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说的是办公室恋情，那最后如果让大圆给各位支招的话，你会支哪些招？ 首先就是对于办公室恋情的话，这个就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当然也要看你的这个公司所在的这个行业，行业属性，还有你的这个岗位属性。如果你的这个岗位是明令禁止的，那你就要去衡量，这个人是不是这个不可替代。我们讲岗位，对于公司的这个不可替代，人对公司的不可替代，同样在感情这个两性的情感当中，也要去找一下是不是这个是突然间的这个多巴胺，是性冲动，还是后面的说我找到了真爱，你自己要做一个这个相对理性的一个评估。 没错。 那么再则就是我说顺其自然，如果要是这个你的这个岗位公司上没有这种要求，说我一定不允许这个办公室恋情，那就要你考虑自己的这个多面性啊，就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面和工作当中他可能是不一样的，你是否能够接受。还有第三一个就是你是否能够这个承受解决后面随之而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离职，还有就是后面的你们两个人的相处上的，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久了，会彼此的去嫌弃啊或者什么，那这个命题我相信不只是办公室恋情去存在，很多场域它都存在。 没错，其实就是总而言之一句话，爱无罪。但是如果我们要在办公室产生一段爱情的话，把自己彼此的工作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好，其实就是对彼此最好的成就。 是的， 就是这是更理性的更大的一种爱。我相信这样的办公室恋情，不管是对方还是一个工作单位，他都是不会否认的。好，我们再次感谢大圆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机会就不要再来了好吗？谢谢你各位朋友。 我还会再来的， 明天见。